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船长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